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，外国团体和各界人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送来花篮的有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滨海边疆区委员会、全俄罗斯社会团体统一俄罗斯青年禁卫队滨海边疆区支部、阿尔及利亚全国青年联盟、不结盟运动学生青年和市民社会组织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阿纳托里·多尔戈切夫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尔乔姆·萨姆索诺夫和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伊卜拉辛·曼图。